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哇，你看这石榴花开得多好啊！哎，这还有鱼呢，真聪明，知道躲在荷叶底下。 严君玉十分积极地给慎文介绍他找到的地方。慎文毕竟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，被严君玉闹了一番也勾起兴趣，抬起眼睛朝缸里看去。 哪儿有鱼啊？ 躲起来了。你别急，我撒点馒头卸下去它就出来了。 严君玉说到自己擅长的领域简直头头是道，他真就从怀里掏出个干馒头来，碾了点碎屑扔在水里。严君玉示意慎文屏息静气，果然见到一条通体鲜红的锦鲤从荷叶下慢腾腾地游了出来。 看，我没说错吧？ 严君玉凑到慎文耳边轻声跟他说。慎文点点头，眼睛只管盯着那锦鲤。他趴在瓦缸边上，整个人都跪在阳光里。他肤色本来就白，被阳光一照更显得颜色浅，尤其是睫毛，原来看灰扑扑的，现在简直变成了浅金色。慎文其实长得非常好看，只是平常行事像个老头子，掩盖了他的相貌。那鱼却不知道有人盯着自己，十分灵活地吞吃着馒头屑，一口又一口，很是美味的样子。慎文看着不由吞了吞口水。就在这时候，他肚子咕咕叫了两声，顿时红了脸。严君玉被逗笑了。 你没吃早饭啊？ 三皇子，我早上犯了错，被罚了早饭。 慎文终究是顾及到宫中规矩，没有细说。严君玉大为抱不平。 你这么好的伴读还不准吃早饭啊？哼，不过他们这些皇子都这样，没事也要找事。你别听他们的，自己知道自己没错就行了。 所以说萧许没想错，严君玉确实是在他面前应付，压根儿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说着，严君玉把那个喂鱼的馒头递给慎文。 那，这是我藏着的干粮，给你吃。七皇子也经常找我麻烦，不让我吃饭，还好我藏了馒头。 慎文脸红了。 我吃了，你怎么办？ 不妨事，我还有呢。这个也给你吃，这个里头有黑糖馅，一个能顶一顿呢。 严君玉又从怀里掏出一个馒头来，他其实很想把自己如何飞檐走壁从厨房偷馒头，又如何绕过守卫的故事讲给慎文听。不过他前些天刚学了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，说不定慎文听了觉得非礼勿吃，不肯吃他偷来的馒头，那就弄巧成拙了。严君玉把馒头塞给慎文，慎文只能接了，还有点犹豫。严君玉急了， 你快吃啊，我奶奶说了，十八岁前要吃饱才能长高，你现在饿了以后补不回来的。哎，你们读书不是要考科举吗？听说要漂亮的人才能当探花郎，你要是矮了以后就当不了探花郎了。 慎文其实很想告诉严君玉自己的目标是状元郎，不过那样就太狂妄了，他只能默默低下头开始吃起馒头来。严君玉看他开始吃顿时开心了。慎文吃得慢，严君玉就靠在缸沿上逗一会儿鱼又看他。慎文穿着素色袍子，皮肤被阳光一照如同玉一般，五官是清俊的，低着头后颈也干干净净，几乎和袍领融为一体。 嗯，你身上可真干净，要是你是我，我奶奶可高兴死了，她经常嫌我到处跑，把身上弄得脏兮兮的。 慎文行事是极文雅好洁的，连跪在草地上都要拿块金帕垫着。 我父亲也爱干净，他常说洁身守道不与世羡乎也。 严君玉听了个半懂不懂，只见慎文说完这话神色暗淡了一下，知道他是想起自己的处境了。三皇子这么刻薄又针对他，恐怕以后还会一直找他麻烦。 伴读一当就是三四年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熬得到头，想要洁身自好又谈何容易。慎文性格内敛，即使内心忧愁也没表现出来，倒是严君玉想到这个，不由得重重叹了口气，慎文反而被他逗笑了。 唉， 怎么叹这么重的气啊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年少吃苦其实是好事。 慎文年纪虽小，骨子里已有了文人气节，严君玉露出羡慕的神色来，他笑了起来，一双眼睛弯得像月牙，阳光透过石榴树的枝叶洒下来，落在他脸上如同剪碎的金子一般耀眼。慎文一时间竟然被严君玉看得愣住了，不由怔了怔，刚想说话，只觉得喉头一紧，他被馒头噎住了。严君玉大笑起来， 我忘了说了，这干馒头很噎人的，我上次吃了两个，打了一夜的嗝。你等等，我去给你找点水喝。 算了算了，小心等。等会儿先生出来找你，我等会儿就好了。 慎文拉住了他。其实慎文生平少有这样狼狈的时候，他是自小被当作君子来教育的。四书里早写好了行为规范，哪怕是遇到小人，顶多穷途末路，仍然是坦荡荡。但是碰上严君玉，这些年知行合一的道理全部作了废，莫名其妙就落到这尴尬的境地来。 没事，你等着。 严君玉这人很负责，他刚要站起来去找水，忽然警觉地回了头。慎文不解地回头看，只见两人身后不远处开了一扇门。慎文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严君玉拉着自己跪的地方好像就在御书房正房的窗户下面。一个穿着锦衣的青年从正房的门里走了出来，这青年面容十分俊美，腰上系着玉佩，头上戴着冠，像是在忍笑，手上用托盘端着一杯茶，然而步伐是非常潇洒的，大步朝他们走了过来。 喝吧，赏你的。 这青年把托盘递到慎文面前，慎文隐约猜到了，嗝也不敢打了。严君玉却警觉地瞪着那青年，他身上天生有种生气，像林中的小野兽，生机无限，却很警惕，随时准备逃走。他挡住慎文，瞪着那人：“ 别喝，你是谁？” 其实光看锦衣上绣的麒麟，就知道这人绝不好惹。严君玉的严阵以待，多少有些色厉内荏。慎文其实知道这人危险，因为他身上那种神态和七皇子被宠坏了的戾气，或者三皇子那种愚蠢的卑劣全都不同，那是一种十分从容的属于上位者的傲慢。由于过于傲慢，所以反而宽容起来，严君玉的冒犯在他看来大概都显得好笑，所以他才会笑道：“ 是里面那位听到你们说话叫我送杯茶过来。”“ 里面哪位？” 严君玉偏要寻根问底，他看见青年含笑不语的样子，干脆望向紧闭的窗格。 偷听人讲话不是君子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 慎文敏锐地看到青年皱了皱眉，显然严君玉的话已经超过了有趣的范围，有点冒犯。他连忙拉了拉严君玉衣服的下摆，好在青年并没有动怒，似乎也只是奉命而已。夏日的上午一片寂静，御书房有专人粘蝉粘雀，所以一声鸟声也不闻。慎文盯着窗户上雕着的龙，手心冒出汗来。突然里面响起了一声轻笑，非常轻，但是很好听，显然也是个青年的轻笑声。 豪记来了。 他叫的似乎是这个青年的名字，因为这青年应了一声之后，就看了他俩一眼，放下茶盘进去了。慎文看了一眼严君玉，后者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这个贵气的青年似乎也不过是个随从而已，里面的那位身份已经昭然若揭。这个年纪，这个身份又在这里，慎文低下头，抿了抿唇，端起茶杯。杯子是钧窑， 天青釉，金口。杯里是上好的明前龙井，根根分明地竖在水中，如同云雾缭绕的森林。但慎文看的不是这个，茶盏之下，黑色托盘上团着一条金漆的五爪金龙。但凡王侯子弟，就算败落了，有些东西是不会丢的，比如深入骨髓的礼仪，再比如对文士行制背后所代表地位的敏感。慎家虽然败落，但家里的老物件还是在的。慎文小时候在母亲房里读书，最熟悉的是一个16开的屏风，上面绣的是开朝时的英雄人物，金紫辉煌，虽然有了年岁，却比新屏风都好看。他读书读累了，也曾看过那屏风上的故事。这屏风讲的是大周太宗皇帝在凌烟阁分封18位功臣的事，隐去了2位，一位是慎家的先祖，一位就是母亲的先祖。这屏风是母亲出嫁时带来，其中一扇屏风中就隐藏着两只渊源久远的功臣家族联姻的故事，据说是母亲亲手所绣。订婚3年，闺阁小姐的心意都隐晦地藏在这一针一线里。她小时候不懂为什么上面的人物都面目模糊，看起来差不多，但衣服却非常清晰，连上面绣的是什么飞禽走兽都清清楚楚。后来才渐渐懂了，凌烟阁上的18位功臣，他们长得如何并不重要，他们的衣服就足够说明身份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